不过任小素认为自己比那个江湖骗子于童还是要好一些的，起码他的黑药是真能治外伤啊。其实他也可以去学，毕竟有宫殿这么神奇的存在，这壁垒里肯定是有正规医院的，肯定也有正规医生。所以任小素这时候找到对口的医生使用技能学习图谱，肯定不会出现之前那种情况了。但任小素也在反思一个问题，他现在真的有必要在医术上浪费宝贵的技能学习图谱吗？其实在遇到杨小锦他们之后，任小素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技能学习图谱是不够的，他现在恨不得能攒个十多张技能学习图谱，然后等下次再见到杨小锦的时候，一口气把对方身上有用的技能全学过来。而且他一开始想学医术是为了感谢毕，可后来他就发现现在的医患关系实在太紧张了，治病救人根本得不到什么感谢毕，太慢了。所以任小素现在有技能学习图谱的话，不会优先学医术，而是打算存着，等遇到类似杨小锦那样的技能库之后，一股脑全用出去。到时候啊，说不定能拥有一身过硬的本领，例如跳皮筋、唱儿歌、弹玻璃珠什么的。直到今天，他想到跳皮筋这个技能都心存怨念。任小素说道， 咱们先把你手头存的抗生素给卖出去变现，那玩意儿存久了也会过期吧。 嗯， 王富贵点点头， 估计够卖一阵子的。今天已经晚了，等明天我再去把庆氏的票子给换成李氏的。近段时间内我们其实不缺钱用。 嗯，实在不行就干起你杂货铺的老本行嘛。 可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长期提供的过硬产品，你看这里还有这么多中药，能调配出黑药来吗？ 王富贵眼中闪烁着光芒，黑药这玩意儿在壁垒里能够有多畅销，他简直可以预见得到。任小素犹豫了一下说道， 可以，但黑药不能批量买，一个星期放出去一次的量吧。 这样就行。 王富贵眉开眼笑道， 一个店里得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，有这东西在，不愁客人不来。 任小素现在并不打算拿黑药换钱，毕竟他还有那么多的黄金呢，所以相比金钱来说，他更希望解锁武器的终极形态。不过一个感谢币换出来的黑药能分成三小瓶，一小瓶又够分成五六次买，所以任小素用一个感谢币就能顶上好几个月，这代价并不大。任小素决定明天先去壁垒里逛一逛，看看能不能把那些黄金给一点一点卖出去。就在此时，颜六元忽然好奇道， 哎，陈无敌呢？你们见陈无敌了吗？ 王富贵愣了一下， 就是呀，大师兄去啊，呸，陈无敌去哪儿了？ 此时陈无敌正满脸好奇地打量着壁垒里的街道，他从小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里，那阴暗压抑的环境让他十分渴望外面的世界，他也曾在这繁华的世界生活过，可那都是很久远的记忆了。这里的一切让他熟悉而又陌生，那眼花缭乱的店铺与商品甚至让他暂时忘记了去西天取经的大事。慢慢的，陈无敌走到白天他们经过的那处公园，他听到了公园里面有歌声飘了出来。陈无敌朝公园里走去，只见一片宽阔的广场上面，大妈们排成整齐的方阵在广场上手舞足蹈着，这一幕幕是那么的熟悉而又陌生，他甚至感觉自己仿佛梦回曾经，竟然让陈无敌有些出神了。大妈们就这么看着陈无敌气宇轩昂地走到他们的方阵前面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，只见的青年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他们大喊道， 孩儿们操练起来。 当天晚上，陈无敌回到店铺的时候已经鼻青脸肿了。任小素看到他的时候吓了一跳，这陈无敌当初可是被子弹打中都没屁事的选手啊，这是被何方神圣给揍成了这个样子，难道这壁垒里还隐藏着什么高手？可是不管任小素怎么问陈无敌，陈无敌都没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庆氏财团为江吴和任小素他们安排的学校叫做壁垒十三中，全称109壁垒第十三中学。任小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这壁垒得多大呀，竟然有13所中学。不，绝对不止13所。在庆氏财团给他的手续里面，有举荐信，有居民身份卡，有入学年纪等基础的学籍信息。汤州说，只有他去报到之后，学校才会给他正式建档。严六元、王大龙上初三，任小素上高三。唐周说这事的时候还征求任小素的意见，问他是否能跟上学习进度，毕竟在集镇学堂能学到什么，可别坐在教室里啥都听不懂，那就尴尬。然而任小素冷笑，他这么好学的人岂是唐周可以揣测的。唐周一听任小素这么说就不吭声了。其实任小素和罗兰之间虽然互相恶心过，但那短暂的同生共死经历还是让彼此的关系亲近了许多。所以大家嘴上说着不亏欠什么，但唐周办起事情来还是很为任小素他们着想的。当初若不是任小素，唐周可就死在荒野上了。据唐周说，这109壁垒里还有一所大学，就连其他壁垒里的一些学生都会想办法考进来。不过任小素觉得那都是以前荒野还安全的时候了，现在可没几个人敢出壁垒了。当任小素说这事的时候，王富贵就乐了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，虽然荒野上没什么大型野兽，也没有狼群，但却有流民混成了土匪，草菅人命。但即便如此，还不是照样有人冒险跨越壁垒之间的荒野吗？有时候他也弄不懂那些人是怎么想的。也许是真的很勇敢，也许是脑子不好使，但这种人从来就没缺过。任小素并没有急着带严六元、王大龙去办入学手续，他打算第二天清晨带着大家洗漱干净后去逛壁垒。这队伍里的六个人对壁垒都是那么的陌生，现在与其急着赚钱，不如先看看这个他们渴望了那么多年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就在第二天一早，严六元忽然在前院喊道， 哥你来看，这有一个纸条。 任小素愣了一下，便赶忙走了过去。从昨天开始，他就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先是在路上扫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后来又总觉得有人在若有若无地盯着自己。那种被人盯视的感觉让他本能的浑身都不自在。现在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个纸条，说不定能给他一些答案。任小素从严六元手里接过纸条一看，只见纸条上写着一行小字， 多事之地不宜久留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多事之地不宜久留。 严六元好奇道， 哥，这纸条是啥意思啊？谁写的？ 任小素好奇道， 这纸条在哪儿发现的？ 严六元指着大门， 就在门缝底下，好像是昨天晚上谁塞进来的，是不是有人在恶作剧啊？ 不是。 任小素摇摇头，他很确定这不是恶作剧，因为他认识这纸条上的字迹。在他从径山回壁垒的路上，曾经见到岩洞里面多出一行娟秀的小字，那时候任小素就明白字一定是杨小锦留下的，而现在这纸条上的字迹分明就与岩洞上的极为相似。结合昨天发现那个似曾相识的身影，任小素终于确定杨小锦真的也来了109壁垒，而且这纸条也是杨小锦塞给他的。难道这109壁垒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吗？对方竟然直接要劝自己离开。任小素很清楚，杨小锦背后一定有一个能量强大的组织在支撑着他的行为，所以对方来到这里恐怕是真的知道了一些事情，而且带着特定的目标。是要暗杀罗兰吗？毕竟杨小锦暗杀过庆晨，这次想要暗杀罗兰也说得过去，但这也说不通啊。罗兰现在身边可没那么多军人和高手， 杀罗兰好像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如果罗兰真是他的目标，那罗胖子恐怕昨天就已经死了。任小素寻思，这杨小锦来提醒自己到底是图啥？当初杨小锦离开的时候连匕首都要重新偷走，他才不相信杨小锦能有这么好心。不过杨小锦恐怕还不知道任小素回去过那个岩洞，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悄悄塞过来的纸条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这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巧。可自己现在离开这里又能去哪儿呢？任小素有点惆怅，这才刚进壁垒，连门前的路叫什么名字都还不知道呢，就要走？关键是他也出不去。任小素在想，洛心雨的能力兴许可以直接无视壁垒墙壁，这样就能带着杨小锦直接穿梭进来。但他任小素有什么能力出入壁垒呢？任小素对颜六元说道， 先不想这事儿了，这事先不要告诉王富贵和小玉姐他们，省得他们多担心。 颜六元点点头， 嗯， 用补补觉吗？ 不用，睡好了。 昨天晚上哪怕是到了壁垒，任小素和颜六元依然保持着守夜的习惯。不是他们觉得周围有什么隐藏的危险，而是他们早就习惯了。这事儿要是让壁垒里的人知道了，恐怕会笑话他们没见过世面。这壁垒里确实有一些小偷，甚至偶尔会有人在半夜去偏僻的地方抢劫，但那都是极少数了，根本不需要有人守夜。壁垒跟荒野可是不一样的。上午的时候，王富贵先去把庆氏的票子给换了，他到李氏银行的兑换外汇窗口咨询，结果一打听才明白，原来兑换出来得要 23% 的手续费。任小素劝他也不要兑换那么多，万一哪天还得换币来，那手续费不就变成了冤枉钱吗？王富贵一听这话就有点紧张。 哎，小素，你说咱们以后还换币来，换哪儿去啊？ 任小素笑道， 我没说一定啊，但现在我们也不缺大钱啊，换点零钱就行了，剩下的存着。 此时的任小素已经有种预感，也许未来的某一天，他们可能真的会离开这里，再次奔赴下一个陌生的壁垒。而现在他其实更好奇杨小锦和洛心雨来109壁垒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这次还有没有机会再学到杨小锦身上的技能。电车在壁垒里嗡嗡地行驶着，任小素不是没坐过车，只是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公共汽车。每个人只需要上车的时候往入口处的箱子里投个2角钱，就能坐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甚至从起始站坐到终点站都没有问题。王富贵很早就听说过电车这种东西，毕竟他以前跟壁垒里的人打交道，总归会聊到一些壁垒里的新奇事物，所以当任小素说要游览壁垒的时候，王富贵便说电车是最省事省钱的交通工具。 哥， 颜六元趴在窗户上说道， 这壁垒里的人肯定不会有烦恼这种东西，生活这么便利又安全，只需要在壁垒里做点轻松的工作，就能享受这比流民好几百倍的生活。 人哪能没烦恼？ 任小素坐在他旁边笑了笑， 就算是罗兰也一样会有烦恼，这种东西不会随着物质基础的增多而减少。 也是哦。 颜六元点点头。 哎，那你说世上有没有那样一种人，可以什么烦恼都没有？ 任小素说道。 有啊，死人。 颜六元慢慢转过头来看着任小素。 这么喜庆的日子啊，哥，你说这个合适吗？ 连陈无敌那样的傻子都有烦恼啊。 任小素叹息道。这时候的陈无敌正坐在最后一排，脸上都还没消肿呢，也不知道这货昨天是去哪儿了，挨了谁一顿毒打。这壁垒城市的街道两旁有卖早餐、小笼包、豆腐脑之类的，也有卖五金杂货的，琳琅满目。街道旁的人行道上有往来的行人，偶尔还会有骑着自行车的人在街上飞快如梭。任小素好奇道， 自行车在壁垒里卖多少钱一辆啊？ 感觉这玩意儿带不挺方便的。 以前集镇上也有个乡绅买到了一辆避雷里流通出来的自行车，结果当天晚上就被人偷走了。那小偷为了躲避乡绅的追捕，硬是骑着自行车跑去了其他避雷。自行车在集镇上是奢侈品，想买都买不到的那种。 我下午去问问。 王富贵说道。 应该不会便宜，毕竟现在资源那么短缺。你看那些骑自行车的人衣服都比较周正，看样子应该都是避雷里相对富有的。 早知道路上就多问问江武了。 任小素惋惜，他们都没来过避雷，但江武却是从小在避雷里长大的。只不过现在江武已经去了学校报道继续当老师，应该也是在避雷十三中。路上的时候，任小素听到身边有人在讨论着什么。 你听说没，113避雷已经废弃了，据说之前那场地震直接把113避雷给震塌了，连庆氏财团的人都逃到咱们避雷来了。 啊，真的假的？广播新闻里面没说这事儿啊。 广播里面肯定不会给你讲了，但我有个朋友跟庆氏财团有合作关系，他给我说的，昨天庆氏财团的大人物就已经到了咱们避雷，说是还带来了好几十个流民呢。 流民？流民不在外面好好的干活，进来干嘛？ 任小素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，只听另一个人说道， 谁知道呢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把外面的疾病细菌污染给带进来。 你看我们后面那几个人，他们好像就是那些流民吧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你看我们后面那几个人，他们好像就是那些流民吧。 经这么一提醒，车上的其他人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然后大家越看便越觉得任小素他们真有可能是流民。然后研六员诧异地看到这些人竟然在下一站全都下车了，只是一站的功夫，这电车上竟然只剩下他们自己。如果司机不是要开车的话，严六元感觉司机都要下车了。任小素打量着他们六个人，今天他们都换上了洗好的衣服，而且大家也都烧水洗了澡，脸和身上也都不脏了。但问题是，流民能买到的衣服款式，又或是流民经过阳光暴晒的皮肤，本身就有很大差别。 哥， 严六元低声道， 我感觉避雷里的人好像一点都不友善。 这些避雷人甚至没人来问问，只是猜测他们是流民，就一股脑的全像在躲瘟疫一般躲着他们，只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外面的病菌。因为避雷从小对他们的宣传便是，流民之所以不能进来，是因为他们遭受了污染。任小素没有回话，他只是平静地说道， 小玉姐，你明天去给我们一人买两身新衣服，大家把新衣服换上，看起来像避雷人一些。 我不穿。 严六元低声抗拒道，仿佛穿上这新衣服就是向那些避雷人低头一般。任小素说道， 不管是在荒野上还是避雷里，想要生存从来都是要先融入了解，然后才有能力去反抗。当你不能改变环境的时候，你要先学会伪装自己。 王富贵听到这话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任小素竟然把自己适用于荒野的理论用到了避雷里，所以这是把避雷当作荒野这种地方来对待了。只听任小素继续说道， 也许我们有一天还会从避雷离开，大家做好准备吧。 严六元听到这话便是眼睛一亮，最了解任小素的他已经听出来了，任小素已经心生去意。而王富贵笑道， 要不咱们明天就走吧，不知道为啥我总感觉还是集镇上的日子舒心一些。 任小素摇头道， 不急，我们现在也出不去，等我找到机会再说。 这时车辆来到终点站，任小素他们打算再坐车原路返回，结果这时大家看到终点站更前方还有许多独栋的房屋，还带着小院子，远远望去 这片区域似乎还不小，但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僻静很多。这时任小素拉住电车司机问道， 这是什么地方？ 这里是咱们壁垒的富人区，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住进去的，里面没有电车线路，因为这里住的人都有私家车。 说话的时候司机身子都在往后缩，生怕离任小素太近。原本司机是想要斥责任小素，让任小素离他远一点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接触到任小素的眼神当场就松了。 哦，谢谢。 任小素点点头，他看向那片富人区，原来这一个壁垒里竟然还分着穷人区与富人区，看来这壁垒里的穷富之分也很明显。任小素说谢谢的时候，那电车司机都愣了一下，似乎对方早就把任小素他们看成了洪水猛兽一样，却没想到任小素还能有礼貌的道谢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，任小素已经对司机说道， 这趟电车什么时候返程？ 司机为难道， 要不你们去坐下一趟车吧，下一趟20分钟之后就来了。 任小素看着司机， 你这个决定很不理智。 各位乘客请坐稳扶好。 回去的路上，任小素在距离他们店铺不远的地方提前下了车，因为他看到一家金店。他确认没人跟踪他之后，便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金店里面，结果一进门便发现金店里面贴着一张通缉令。任小素看到那张通缉令便是一愣，这通缉令上的人可不就是许贤楚吗？照片上的许贤楚端端正正地穿着私人部队服装，看样子这是许贤楚在壁垒工作时的工作照了。任小素问道， 老板，这通缉令上的是谁呀？ 金店老板说道， 不知道呀，今天壁垒秩序司的人刚贴的，他们只说如果看到这个人呀，一定要立刻给他们禀报，还给了赏金。 其他地方也没见贴呀，为啥贴到金店里？ 任小素心里一紧。金店老板说道， 听说是因为庆氏财团被偷了黄金吧，具体啊我也不太清楚了，秩序司最近在严查一切不明黄金来源，只要没打过财团标志的，出现氧化的，见到就必须立刻给秩序司汇报。哎，你有事吗？ 没事没事。 任小素立刻走出金店，这一刻任小素内心非常惆怅，他意识到庆氏财团很有可能察觉到自己身上还带着许多黄金。虽然当时他把外套裹着的黄金放下了，但只要庆氏财团有人去核对金店柜台缺少的黄金，就会立刻发现数量是对不上的，而且还少了很多。因为黄金摆在那里是落了不少灰的，一旦黄金拿走，柜台上的痕迹就会特别明显。任小素没有心存侥幸，他知道庆氏财团既然专门在金店贴照片，那就一定是发现了什么，这是要直接在销赃源头查找自己的踪迹，不对，是查找许贤楚。此时此刻许贤楚刚刚来到111壁垒外面的集镇，他连续多日奔波，终于在饿死之前来到了这里。这一路上许贤楚只要状态好就用影子赶路，虽然影子跑着省力，但他在影子背上都快给颠吐了。而且最主要的是没了任小素之后，他在荒野上都找不到合适的食物，只能吃野菜，期间他还拉了一天的肚子。好在他是超凡者，如今身体素质过硬，一点有毒的野菜还弄不死他。这会儿许贤楚最期待的是回到人类文明里找点吃的，这两天他看到石头都觉得像是一块馒头似的。然而他刚走到集镇路口，便感觉有好几道目光聚集在了他的身上。许贤楚走到一户窝棚前面说道， 你好，有吃的吗？我可以掏钱买。 许贤楚看到窝棚里放着的几个窝头，咽了咽口水。那户人家的男人走出来打量着许贤楚， 哎， 你不是咱们镇上的人吧？有点面生 啊。 路过。 许贤楚解释道，他心说自己脸现在这么黑了，别人应该认不出自己吧。结果这流民打量着许贤楚，像是忽然发现什么似的，大喊道： 许贤楚，许贤楚来了，大家快上啊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来111壁垒的路上，其实许贤楚是很犹豫的，毕竟111壁垒是庆氏财团总部所在之处，但他觉得自己只在集镇上停留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可这一刻许贤楚知道自己错了，应该是庆氏财团已经发布了通缉自己的命令吧，不然这些流民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全民皆兵似的抓捕自己。可自己也没做什么呀，当初在景山自己连封锁圈都没进，这么劳民伤财的抓捕自己到底是图什么呀？当然许贤楚心中还隐隐替任小素和杨小锦他们担心来着，抓捕自己一个没进入封锁圈的人都如此兴师动众了，可想而知抓捕杨小锦和任小素的声势得浩大成什么样啊。刹那间许贤楚没有再犹豫，他召唤出影子来一脚踹开面前的流民，他自己则是冲进窝棚里将那几个发黑的窝头揣在怀里转身就跑。这里不宜久留，如今看来自己只能去别的地方，最好是完全不受庆氏财团掌控的地方。许贤楚思来想去，忽然觉得李氏财团掌控的109壁垒好像就是自己最佳的选择了。此时一支庞大的车队从远处轰鸣而来，许贤楚已经在流民们赶到之前爬上了影子的后背，那健硕的影子骤然加速朝着荒野深处狂奔而去。流民们看到这一幕便停下脚步，这大概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超凡者。远处荒野上行驶过来的车队到了集镇之后开始慢慢减速，车上的庆镇灰头土脸，若不是径山外面有财团的人接应，他还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到111壁垒。庆镇看到集镇上乱哄哄的便皱眉道： 许蛮，问他们在干什么。 他们刚刚还离得很远，所以根本没看清这是怎么回事。许蛮放下车窗看向一个流民： 发生什么事了？ 一个流民毕恭毕敬地走过来说道： 我们刚才发现了许贤楚啊。 后排的庆镇一下子坐直了身体： 许贤楚在哪儿？ 刘民指着许贤楚逃跑的方向说道： 他跑进荒野里了。 派人去抓他。 庆镇说道： 让特种作战序列的人去，他们在荒野里比许贤楚更有经验。 老板。 许蛮为难道： 你马上就被软禁了。 那是什么方向？ 许蛮想了想： 老板，那边应该是109壁垒。 打电话给罗兰。 庆诊咬牙切齿道： 如果徐贤处在109附近露面，必须抓住他。 庆诊万万没想到，他只是这么晚回来了一会儿，竟然就和许贤处失之交臂。不过他不是拿得起放不下的人，既然错过了，那就不值得自己去懊悔什么。 进壁垒。 庆诊平静说道，其实现在他最该关心的不是许贤楚，而是庆氏财团的那群老头子们会如何处罚自己，或者说对方打算如何架空自己的权力。外界很多人以为庆诊在庆氏财团内部大权在握，但他掌握的只是一部分作战序列，因为处理外部的事务基本都是庆诊在出面，所以给外界造成一种庆诊如日中天的感觉。只有庆诊心里很清醒地明白，那群老头子从来都没信任过自己。财团内的影子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只有那些面子才是老头子们关心的庆氏核心。按照庆氏财团里流传出来的说法是， 暴力只是维持秩序的手段，却永远也无法成为秩序本身。简而言之，影子只能是影子，上不了台面。如今庆诊在对抗火种公司的过程中出尽了风头，老头子们也早就想压一压他的锐气，于是软禁分权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许蛮轻声说道， 老板，我们明天就要去作战司报道了，大概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打散，分散到其他作战部队里去。 庆诊若无其事地点点头， 嗯，去吧。 许蛮问道， 您这边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事情没有？要不您下车跟战士们说几句话吧，或者我们跟您一起去荒野上，咱们这么多人，有人有枪，干什么都可以。 庆诊轻笑着摇摇头， 哼，多少人等着回家跟老婆孩子团聚呢，结果你告诉他们要去荒野上讨生活。 许蛮说道， 他们愿意的。 庆诊打开车门，他一下车，后面运兵车队里的士兵全都下车了，有数千人之多，顿时间就将集镇塞得满满当当，流民们恐慌的全部跑掉了。庆诊看着面前的士兵平静道， 诸位，去了其他作战部队好好表现，别给我丢人。 就在庆诊话音刚落下的那一刻，数千人同时站直了身子。士兵们这一刻明白，他们将迎接怎样的命运。 上车。 庆诊说完，便轻描淡写的上车了。壁垒之上的守城部队看到这一幕，有些心惊肉跳。庆氏财团的各作战部队主官们，好像还没谁有庆诊这样的影响力吧。庆诊进入壁垒后，便回了自己的独栋别墅。他洗了澡，换上一身新的白西装，至于以前的则直接让人烧掉了。他们刚一进壁垒，庆氏财团的某些大人物便迫不及待地接管了他的作战指挥权。那数千名士兵被大人物们按名单带走，瓜分得一干二净。庆诊手下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骁勇之士，如今他们有机会瓜分这支部队，谁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不过庆诊好像什么都不在意似的。庆诊洗漱好之后走出门来，门口停着的专车早就开走了，他笑了笑说， 连辆车都不给留啊。 他朝外面走去，结果这时两名站岗的士兵为难地看着他说道， 庆老板，您不能出屋子的，别让我们难做。 庆诊挑了挑眉毛， 老头子们说的是不准出111壁垒，什么时候说过连屋子都不能出了？难道有人假传圣旨？放心，我只是去听个曲子而已，这111壁垒谁不知道我庆诊喜欢听曲儿啊。 两名士兵面面相觑，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去听曲儿？这位声名显赫的庆老板难道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处境吗？可是士兵们并没有让开，而庆诊也没有说话。就在此时，一枚子弹不知从什么方向迸射而来，打在了两名士兵面前的石板路上。这附近竟然有隐藏的枪手在保护庆诊。两名士兵知道对方是手下留情了，刚刚这枪手就算一枪打死他们，主席团也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来加重庆诊的处罚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正值作战部队的交接之际，没谁会再多生事端。庆诊仍旧平静地看着他们两个，士兵们果断后退。 哎，谢谢庆老板手下留情啊！ 行了，不会有人为难你们的。 庆诊轻笑着步行了出去。两名士兵在庆诊身后忍不住沉思，早先大家都有传说庆诊身边的底牌不少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可主席团不是将庆诊架空了吗？ 怎么还有人心甘情愿的跟着一个失了势的人？只听庆枕心情愉悦地哼着歌朝城市繁华处走去，一名士兵等他走远了才问道， 庆老板这是唱的什么呀？ 不知道，咱又没钱去听曲子。 另一名士兵不太确定。夜晚，庆枕独坐在一处戏馆子里，其他人都喂他如毒药，见到他来便早早离开了，唯独庆枕一人看着台上的戏机换了一茬又一茬。他单手支着脑袋，酒喝得越多，眼睛便越是明亮。这戏馆里只剩下哀怨婉转的歌声飘摇在霓虹灯色中，三岔路，十字路，北去南来几朝暮，朝见洋洋拥盖来，暮看寂寂回车去，金鼓消沉名利中，短亭流水长亭树。这时有人来到他背后说道， 庆枕，主席团有事商量，召你去旁听。 庆枕笑了笑， 哼，告诉他们不去。 任小素从金店回到店铺里的路上一直在考虑着未来的打算，如今卖黄金是不行了，可能分分钟就被人盯上，于是手里大量的现金没法变现，看着就着急。原本任小素就是因为手里有黄金才会对开店铺的事情不积极，现在自然就要重新考虑起店铺的生意来，他总不能真指望学校给学生的补贴过日子吧。卖黑药吗？任小素不太想这么干，毕竟弄感谢币可比弄钱还难。正走着呢，抬头一看已经到了店铺门前了，结果一进门便看到王富贵一脸神秘的跟一个男子推销着什么。等任小素走进了一看，赫然是在推销黑药。看王富贵这表情，很明显他并没有在介绍黑药的正经作用，而那个中年男人也一脸不正经的样子。任小素有点惆怅，难道自己命中注定就是个卖药的？那个卖药的，这种称呼通常出现在很不正经的语境里面。任小素有点不甘心，他这么一个年轻有为的超凡者，怎么能背上这样沉重的称呼呢？就像他说的，被称为卖药的之后，社会地位就会直线下降。这时，一个人走进来。 哎，大夫，给我看看我这是怎么了呀？肚子一直不舒服。 任小素想都没想便回绝道， 我们以后不看病了。 结果那人反倒不乐意了， 哎，你这里是医馆，你们怎么能不给人看病呢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任小素也不乐意了，这壁垒里的人怎么这么尿性，一开口就炫耀自己的身份，仿佛就活在身份里似的。他瞥了那人一眼， 你谁啊？ 我是西城区的严凌峰，你去打听打听。 忽然间，任小素听到宫殿那久违的声音。 任务：治病救人。 任小素眉开眼笑地看向严凌峰， 来来来，给我说说你是什么病。 严凌峰愣了一下，自己这名字这么好用的吗？他原本要发出来的火也收回去了。 我肚子不舒服，有点疼。 王富贵，给他开三粒抗生素。 任小素和颜悦色地说道， 你这是胃炎，吃点药就好了。 严凌峰将信将疑， 啊，真的？ 真的。 任小素笃定道，管你真的假的，完成任务最重要。宫殿已经十来天没发布任务了，今天便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当那男子接过药的一瞬间，宫殿说道， 任务完成，奖励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。 任小素眼睛一亮，成了。严凌峰接过药付了钱说道， 那有没有什么忌口啥的呀？ 别吃苦瓜。 任小素一边打量着宫殿里的图谱，一边心不在焉地说道， 为什么别吃苦瓜呀？ 严林峰愣住了。 因为不好吃。 王富贵将那严林峰送走，这时任小素才抬头问道， 今天就来这两个客户？ 也不是，但咱们也不会治病救人啊，所以都让他们走了。 王富贵乐呵呵笑道，他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张红色的纸来。 哎，对了，这是有人来发的宣传单页，你看看。 什么东西？ 任小素疑惑地接了过来，只是他一看便愣住了，因为这宣传单页的最上面赫然印着火种公司的标志。火种公司的标志是一团小小的火焰，就像是代表着文明存续的心火一般。任小素认真起来，难道火种公司在109壁垒里也有什么业务吗？自从静山出来之后，他最好奇的组织之一就是火种公司。直到现在，他也只能根据杨小锦的只言片语来对这个公司进行猜测，但不知为何，任小素对这个公司始终心存警惕。也许只是因为杨小锦在描述火种公司的时候透露出敌对的态度吧，而他则是受到了杨小锦的影响。 即日起，超凡者可到我公司进行有偿献血，您的血液将在未来被我公司用于研究，你也将对人类的进步而做出贡献，而且只需献出 200cc 血液，您就能获得百万酬金。我公司将对您的私人信息进行保密，并可对您进行保护。详情资讯。 后面是一串号码。按照杨小锦所说，这个火种公司掌控着一个类似静山的地方，而且那里还没有火山，保存得非常完整。现在所有壁垒对超凡者都或多或少有些敌意，结果火种公司都开始面向超凡者收购血液，而且还公然提出要保护超凡者。王富贵看着任小素笑道， 怎么样，要不你去试试？ 严六元凑到旁边看了这张宣传单页一眼。 富贵叔，这公司肯定有问题，我可不能去。 嗯，也对。 王富贵一想就明白了，张宝根和陈无敌两个人都是他们亲眼所见的悲惨案例，谁能保证这个火种公司就是怀揣着好意呢？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